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原来冇广告嘅，咁啊唔使教大家做鸡啦。咁咧就欢迎大家收睇今一集嘅搏击会。咁第一节咧就会讲一啲关于西九补选嘅嘢嘅。咁第二节先讲国情啦。咁今日咧就请咗个嘉宾，咁咧就唔开名唔开样，因为咧收到风声咧，就即系关于选举嘅风声咧，就即系费事出样出名啦吓。你听到你耳仔好嘅，你知道边个你就知啦，即系唔好喺 comment 里边爆人哋个名。不过咧，就啱啱聽完個故仔呢，我覺得係 convincing 嘅，因為我好少呢會一口咬定話即係個形勢係一定係自己咁講咁樣發生。咁但係呢我相信大家係有能力去分辨邊啲講法叫 convincing， 邊啲講法唔叫 convincing 啦。咁所以一路以嚟即係講緊係 day back to 2016年嘅9月，即係嗰次2016年嘅選舉未選呢，其實我哋已經留意緊九龍西嘅票數㗎啦。咁所以點解嗰個判斷我一口咬定黃毓民必定係老共嘅人呢，其實係無論係個形勢呀、票數呀、 未知聲唔 agree 㗎，係 你唔 agree 呀、 唔係佢係佢嘅票數未必唔係嚟自老共配票。 Okay, okay, 或者你之前講話有一啲九龍西嘅隱藏票係特登唔用嘅。 係 呢樣我唔 agree 嘅，係你覺得有隱藏票佢要攞到三席嘅，係啦。唔緊要，唔係今日重點。 唔係喎，我啱喎，我嘅結論就係佢要攞三席喎，只不過佢唔攞咁解啫。 因為如果喺正式嘅選舉佢攞三席嘅時候，其他區會蝕嘅，即係 base on 今日個古仔嚟講。 OK， 唔緊要啦，呢個古仔係今日新聽嘅，咁所以咧呢個古仔咧將會影響到我點樣判斷即係之後嘅選舉。咁所以咧就迷之聲要交支麥俾你啦，你收到咩風聲咧？ 個風聲好有趣嘅，就係話一直大家講林鄭話喂佢好似好好人咁，補選嘅時候唔合併，因為合併嘅時候咧好似建制一定攞到兩席，咁反而合併嘅話，我哋有機會啊，即係九龍西分開有機會兩席都係翻泛民攞啦，而新東有都有機會泛民攞啦。咁原來建制派可能個思考模式有少唔同啊，佢為佢嚟講就攞到 bonus 嘅，佢諗點樣透過呢個選舉能夠令到佢最大利益或者其他人最大傷害啦。咁所以咧，佢哋嘅思考模式係覺得港島其實就唔使派 resource 去。 稍為集團你先，我想問清楚先，建制派意思包唔包括林鄭先？ 我可以話包啦。 因為嗱，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我聽翻嚟嘅嘢咧係一路以嚟林鄭將呢次補選分成為兩次獨立嘅選舉咧，建制派係有微言嘅，係耳惡我嘅，即係甚至乎係西環都有人係唔中意呢一個舉動。不過咧即係林鄭就唔知 sell 到邊個。咁於是就拍咗板，就係咁算啦。 係啦，咁佢係 sell 到人嘅，而佢 sell 到人就係即係一陣講重塵厲害，點解佢係 sell 到人啦？ 係、 okay. 啦，咁建制派而我嘅時候咧，因為佢哋對佢嚟講咧，只係有一個贏家，所以佢哋好多人而我個原因就係咁啦，只係一個贏家，贏家就係九龍西嘅贏家。 OK， 点解九龙西一个赢家呢？咁首先啦，先讲个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如果有睇补选嘅数字、投票数字呢，一直嚟讲呢，九龙西啊喺正式选举嚟讲，佢嘅投票数字系比其他区少嘅。 嗯， 係啦。咁以睇分数先啦，以2016年呢投票嚟讲呢，港岛东同新界东都有60几%嘅，而九龙西得58%嘅啫，系少啲嘅。咁而补选嚟讲好奇怪，九龙西咧系44%，而港岛区43%，新界东42%啦。咁其实如果前后加埋讲，九龙西啊系多咗4%嘅。 好嗱，解说一下先。 啱啱讲嗰啲数字咧，就系讲明一个事实，基本上喺2016年选举咧，九龙西嘅投票率特别低嘅。咁但系好奇怪，喺上次即系3月11号嘅补选当中咧，九龙西咧竟然系冇随住大势嗰、那个投票率系低咗落去，反而喺嗰区 particular 九龙西咧，系反而投票率系高过其他两区补选嘅添。 系啦，咁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咁即系事务所得啊。咁、其实咧，建制派将佢所有流动能够投票人口咧，喺有补选，你谂下，2016年决定有机会有翻补选啦，有2014年时间俾佢部署，佢将所有能够流动投票人口咧，系搬晒九龙西嘅。 嗯， 点解搬晒九龙西？因为九龙西如果分两次选举嘅时候咧，两次建制派如果都多过泛民嘅时候咧，咁其实九龙西一定两席攞得晒嘅。而且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对泛民嘅事业影响好大，因为大家觉得分开补选，泛民就觉得好稳阵噶嘛，系咪先？咁有咩方法令到泛民觉得士气最大、影响最大就是、一定有区佢要输。输得好彻底，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流动票数咧，新港岛同埋新东咧，嗰啲票数应该话全香港五区嘅旧时嘅流动票数，全部谷晒落一区度。 又做一阵解说先。啱啱你讲嗰个睇法咧，就系话基本上西环咧有一堆票咧系流动性好高嘅， 冇错。 咁基本上就可以按照住嚟紧呢一届嘅选举咧，就分配呢一啲流动票去唔同嘅区份。咁基本上佢就係按照住佢自己嘅估计啦，按照住佢自己嘅即係 projection 啦，佢就想啲票数喺边度谷高某一区呢，就希望就喺嗰区度可能喺美籍嗰方面呢，对美籍嗰啲即係入同入唔入之间嘅建制派，你希望起到作用啦。咁问题就係话你係将雷动计划个估计调转嚟玩，而家呢就係将嗰啲流动票就谷咗一区令到嗰区呢就真係集中资源可能会赢咗。咁而家九龙西嘅情况呢，喺补选情况呢就係咁样。 係啦，因为而家赢咗两次嘛、所以报嗰啲兵呢就可以用两镬啦。 OK, 明白啦，继续。 而且因为你都要倒返转头嚟讲啦，港岛区本身就得一次㗎嘛，冇必要报兵落去啦。新东其实一直泛民系好多㗎，你点移人落去呢都冇机会翻盘嘅。所以九龙西嘅人口呢系比咁多区嚟讲系最少㗎。是啦，因为其他区如果你话总嘅叫做投票人数啦，即系嘅选民啦，港岛区有60几万人、新界东90几万人，九龙西48万咗。 嗱，头先呢讲紧呢个数字咧，系即系大概系 选民 会系啦，唔系选民， 选民呢个系选民，呢、這个选民总数， 即系呢个总数，但系就唔系会投票嘅人， 唔系系啦，唔会 ，OK OK， 唔系投咗票嘅， 我误会咗， 系啦。咁但系你谂下，如果我要有一个决定性翻盘去投资某一个地方嘅时候，咁九龙西系一个最吸引，因为人数比较少嘛。我投资最即系同一个硬掹落去，佢嘅影响系最大嘅。 我完全明白，即係假設嚟講咧，你嘅流動人口可能就係揸住5000票，揸住10000票啫。你梗係希望嗰5000至10000票就博落個即係人口最細嘅區份，咁等個5000至10000票咧就起到最大作用。 冇錯，係啦，你投新東都有兩次補選，但係新東你諗下九啊幾萬人，你攞10000票落去有鬼用咩？ 即係投票啊，大概可能50000人啦，佔咗60-70%咧就泛民嘅，咁啊建制派嗰10000票咧就用唔著啦。 系啦，甚或至可能你真系要一次个选举选两个位嘅时候咧，有乜依郁啊？即系建制派有啲人有啲坏孩子噶嘛，控制唔到噶嘛，佢哋都觉得喂，可能有机会自己冲出去，咁佢哋就可能就即系会影响个结果。所以你睇到九龙西咧系冇坏孩子嘅， 系 冇坏孩子嘅， 系啊，之前讲过啦， 系啦，其他区系有坏孩子，因为其他区其实系真系自由俾你玩咯。九龙西佢一定要 lock 死，所以系冇其他人出嚟，冇奇奇怪怪嘅人出嚟介泛民票噶、因为系要你哋输得心服口服，而你哋自己一定泛民有个特色嘅，一有任何问题之后咧，我哋搵人问责，究竟咩事出事？一问责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分裂嘅引起个分裂嘅源头。咁所以即系喺泛民本身有个特性嚟讲，再加埋呢样嘢喺情况之下个即个伤害最大，而且可能冇而且咩人冇諗过一样嘢呢，就係话原来分两次选举呢对泛民嘅金钱开支呢係超大嘅。如果反而同一时间合并嚟讲呢，大家嘅支出係最大。所以假设如果有机会攞两席都系九龙西呀，同或者一席九西一席新东，係呀，即新东有机会冇嘅添，佢计过条数啊，即如果有啲坏孩子出嚟嘅时候，咁 就喺九龙西嘅时候就令到即系分两次选举啦，令你哋用嘅钱系最多， 嗯， 而且打嘅利是系最大， 嗯。基本上呢个讲法呢我系拜拜地嘅。因为呢事实上喺呢几个月听咗即系阿兄台你嘅消息呢系改变咗我一啲即系以前对票数分析嘅睇法嘅，系有啲 insight 喺度嘅。我就好难话而家究竟点样验证你讲嘅嘢系咪会发生。只不过呢以往我哋一路以嚟睇建制派分析选举呢都系好似好铁板一块咁嘅。基本上每一次建制派想落一个位呢大家嘅分析就系话其实呢佢都系倾全力去博嗰个位返嚟啦。因为我哋嘅 background 就会觉得呢所谓叫倾尽全力呢系建制派有无限嘅资源。呢啲资源就包括咗人脉啦，包括咗钱啦，包括咗好多唔同嘅 support。咁於是呢喺我哋一般人嘅思考呢就会觉得基本上你头先讲个情况就系话佢动用到嘅流动选民系一个实数，系一个死数。有好多人就会觉得呢个唔系一个死数嚟嘅，呢个系一个生数，即系等于选完举之后话，诶、哎，建制派啲选民咁多，诶、哎，好多幽灵选民啊，哇，一屋七姓十三户啊，将嗰啲古仔无限放大咧，就令到觉得就系建制派想赢嗰个位置，就建制派一定赢到嘅。咁但系你之前嘅分析，又或者你啱啱讲完嘅嘢咧，就系、是、话有啲嘢唔系建制派话想点就点嘅，其实佢有啲资源都有限，就例如登记选民就系一个有限嘅资源啦。咁于是咧，佢喺策略性上边。是要做一啲分析去巧妙咁运用呢啲可以策略性配票嘅人。咁而呢一个操作呢基本上就係一个建制派嘅雷动计划嚟嘅。咁但係好可惜呢呢次建制派嘅雷动计划因为佢哋係高度協调底下呢就喺九西呢个选区就成功即係偷袭到。咁跟住落嚟嘅选举其实我有一堆问题嘅。我尝试下即係就住九龙西呢个选举我问晒我要问嘅嘢先啦。咁跟住落嚟我最大嗰、那个即係关心呢就係话咁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呢一次选举可能佢资源会好多因为即係我哋即係用俗啲话讲就係话即係其实基本上建制派对呢个九龙西嘅第二次补选係 all in 嘅。 係。 咁如果你 all in 而且有个重点就係佢哋係不满上次票数佢觉得比佢哋想象中仲要少嘅。系啦，佢觉得系更多嘅，系啦呢样嘢可能大家觉得好奇怪，佢哋已经系好多噶啦，相对泛民嚟讲，九龙西，佢觉得佢哋因为始终佢有部分票数真正装脚啦，铁票，有啲票数佢哋觉得佢系流动嘅，佢发觉流动嗰啲好似今次唔系好听佢之笛， 嗰、那个已经系根正苗红嘅郑永新咯， 系啊。有啲人 嗰个唔系阿叶攞条靓咯，已经。 咁你记住有好多人可能公务员团队啊之类嗰啲嘢，即系平时可能会建制派都会即系求啲专业人士啊之类嘅嘢啦。咁佢哋都觉得点解嗰啲即系佢哋即系平时佢哋嘅 fans， 但系唔系铁票啊，即系有机会投所谓专业人士嘅，点解冇出到嚟咧？呢样嘢就系佢哋即系有啲慌张嘅地方。 嗱，一个解释嘅啫，叶刘抵打啦。嗱，点解即系民建联帮你啊？点解叶刘你唔帮民建联啊？吓呢啲人养唔熟噶，话俾你听啊！西环听紧呢个节目嗰啲啊，叶刘真系养唔熟噶吓、啊。九龙西要佢帮手嘅时候，叶刘去边？ 唔关事噶。个问题就系话，阿郑永信本身唔系专业人士，一个群脚仔，各方面嗰班人，大家唔好觉得建制派啲人系冇自由自意先，系啦。 每个人讲呢句说话 系啦，每个人系对自己口径啊嘛。即系我觉得阿梁美芬 OK， 大律师，我想投佢喂。大佬郑永信乜料啊？我真系投佢唔落噶，即系有班建制派嘅人啦、啊。咁、你揾边个入去箍票，佢都觉得投佢唔落噶。即系大家成日觉得泛民有班好烦交嘅人，又要睇个人得唔得啊？即系又要够中立、够未即系啱自己胃口先肯投票。建制派都有唔少咁嘅人噶。 咁嚟緊呢一塊肥豬肉啊，民建聯啱啱選完啦，葉劉啊爭贏咗港島選嗰席啦。咁你九西仲有邊啲人呢？係咪工聯會攝上去選咗呢一席佢呢？ 我所知唔係呢嚿，因為呢嚿一個肥肉啦，因為其實已經擺咗 resource 落去啦，九龍西即係報一年嘅，所以佢哋都好多。 嗱，解釋一下先，佢啱啱講話點解建制派擺咗資源落去咧，係因為啲流動選民已經擺咗個區啦，咁所以咧你唔需要額外做一次另外嘅操作咧，基本上基本盤咧已經係大咗機會啦。 冇錯， 係啦，繼續。 咁而即係。如果有睇 banner 嘅话呢都唔系咩新事嘛大家留意啊、其实后主呢个区除 咗不断胜传高永文之外呢，其实就有好可能系西九新动力嘅梁文广。 嗯， 因为有传就系如果佢夹到呢个位嘅时候呢，阿鼠王芬会唔会 等我搵搵边个叫梁文广先啦。继续 讲，系啦，深水埗冇区区议员嚟嘅， 系 近期如果你留意喺九龙西嘅人咧，都发佢啲 banner 咧，唔知贴到周围都系楞住梁美芬个样，就话高铁要平靓正咁样啦，系啦，楞住个样嘅，其实都叫做阿苏 Sir 宣传紧佢噶啦。咁点解梁文讲咧，即系质问啊，即系各方面消息，梁美芬可能想谂住想选超区。 哦，呢、這个咁样，嗯，得啦，系啦， 想选超区，因为就即系阿鼎就虽然话根正苗红啦，咁、嗯、你谂下，李慧琼应该超区上噶啦，冇得走噶啦，即系当建制派，如果建制派想攞三席嘅时候，有边个去咧？工联会又似乎冇任何人可以 叶刘咯， 顶到吓，真系 叶刘，我唔知啊，我纯粹搏落去咋，因为啲嘢咧，即系政圈嗰啲嘢咧，一日都嫌太长， 冇错， 系啦。 咁所以为西九新动力嚟讲，咁佢咪开始即系点讲啊？搵第二梯队咯。咁如果下次再选举嘅时候，梁美芬加一次个位要共出嚟嘅时候，梗系搵条友噶啦。咁咪搵呢条友试住票先啦。Whatever， 佢今次选到又好，选唔到又好，咁九龙西大家就开始识呢条友噶咯。咁、 即系九龙西，即系二零二零要选嘅时候，梁美芬选咗就跑上去烧区都好啦。咁佢顶九龙西呢个位都叫住有啲声望啊，系咪咁意思？ 冇错。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其中嘅选择，反而最有趣嘅话，佢选出嚟咧，我就觉得佢九龙西嘅选区有个好有趣嘅变化嘅。我觉得九龙西嘅选区系一个，对唔住用呢个字啊，系一个婆娘嘅选区嚟，一直都 系。系突然间好多 mail 入去， 系啦，因为旧时你谂下，除咗郁文之外啦，系全女嘅， 系。 系啦，因为其实你喺一个辩论坛里面，你讨论如果全差唔多接近全女班嘅时候咧，你讲嘢唔清楚嘅时候，你歧视女性，一句你就死噶啦。即系咧，黄金梦人就一直歧视女性啊，所以佢影响唔到佢选民嘅。你其他人都开嘅时候，其实好容易出事嘅。 咁而家冯检基啦，阿梁文广啦，跟住又阿郑永信啦，咁你可能阿李卓人啦。 咁佢沟到就唔系婆娘区啦，终于系啦， 即系唔系沟到婆娘区，嗰区冇乜婆娘啦，开始。咁但系即系我打岔少少嚟讲啊。咁如果系女人嘅话，即系唯一一个选，即系少啲女人选，咪对即系女人出选九龙西咪有啲着数。 系啊， 嗯， 系啊。咁 anyway， 九龙西如果你问 Senior 可以成慎重考虑， 系啊。所以你问我嘅话，点解我觉得 Senior 啊？我自己觉得 Senior 九龙西咧好过啊咩咧啊咩？嗰、那个叫咩？补选个民主党另外一个唔鬼记得咗，唔系黄咩伟，即系假设黄东仁退落嚟啦，假设佢哋做一样嘢选两届就退落嚟嘅嘢啦。 我都听到呢一样嘢，但系好似前嗰排有人同我证实咗冇呢个讲法咯。 因为你要知道冇呢个讲法，原因系为咗一个人噶。 边个啊？ 胡志伟。 OK。 喂，你九龙东你揾个 党主席， 唔止党主席，你九龙东你揾一个出嚟啊，唔该。除咗胡志伟之外，我揾唔到第二梯队。 嗯， 系啦，今日我揾唔到，即系如果全香港嘅话，要选啊，要落嚟。 肥仔明选翻啦，又得啫。 肥仔明唔系啊，大佬，真系冧埋噶咯，嗰只冇埋噶咯。 我唔知道，哇！你唔好话嗰啲贴票好犀利噶。 系啦，九龙即系九龙东，我就觉得即系为咗 阿土啊。 阿土咪民主党咩？ 咁啊系， 佢又翻去啦，系咪？ 都得啊， 系归党联盟，又新退党员， 咁有着数，即系以即系唔系都三圣加路咯？入多去民主党一次，选多一次，依然都系 点啊？我觉得 唔会四圣啊，唔会俾人闹多剂。 即系个问题就系、是。啲人话唔会整咁即系多个两届，其实就系为胡志伟嘅啫。真系我九龙嗰个真系谂唔到，即系如果佢想紧守呢样嘢，党主席又逼呢样嘢，我点做咧 ？OK， 沿住个问题个脉络咧，我再问远啲。嗱，即系你头先讲嘅嘢咧，其实我系一路都系即系，就算系选举嘅时候同人拗，点解你要去争一啲所谓叫游离票，又或者点解我会咁睇法呢？我系从来都系睇建制派可以动用嘅人脉资源咧系有限嘅，咁所以点解佢 基本上有啲區份，佢就算佢覺得自己穩贏都好啦，其實有一啲票咧，你係可以用盡任何方法將佢拉鬆佢又好，拉散佢又好，嗰啲票唔係計到數啊。咁所以咧就唔存在話每一次選舉都係所謂叫藍黃對壘，你唯一可以做嘅嘢咧就係即係叫做喺黃絲呢邊咧就係將自己嘅票源鞏固，嗰邊藍絲有幾多票咧，阿爺咧擺曬資源落去啦，所以你就唔使考慮啦。即係呢一個係同我。即係之前嘅諗法咧係一脈相承，雖然啊，即係括住係其實有好多人唔同意，即係尤其是花生台聽嘅人，但係即係容許我咁講啦，其實你講嘅嘢咧係越嚟越證明我呢個睇法係啱嘅，因為最緊要係證明一樣就係話，你建制派如果個人數嗰個資源唔係無限嘅話咧，即係基本上你個選舉工程必定要係全方位，任何顏色、任何方向你都要拉，因為點解？因為建制派正正係用緊呢一種方式嚟對住李泛民。而李泛民如果是用回以前那种态度，就是说我们全部都是黄色，去拉全部都是黄色的选民，希望我们就是从这个策略性配票拉回云的票，令到我们每一个候选人都有均等的胜算，即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错，因为你是完全漠视了两类人，一类就是浅蓝的人，另外一类就是投票与不投票之间的人。 我可以说我有朋友2016年投梁美芬保选是投姚松炎，原因是他觉得姚松炎 专业、 啊、但就是专业人士，即是他是不抵的、他因为那个辩论而衰、第二他觉得专业人士，他觉得郑永信不是专业人士，主要是投专业的、即有人可以这样转的，他不是完全看什么，他就我要个专业人士咯，因为啊他没什么留意梁明芬质询得不得啦，他觉得专业人士，但他见到啊姚松炎的质询是 OK 的、make sense 的，一个专业人士有能力的，他揀个所谓有能力的人啦，而不是揀一个政治取向的人、所以呢樣嘢就係都即係我朋友啦，某朋友講啦話，點解佢哋會傳高明文？因為今次鄭永信衰嘅地方就係非專業人士嗰班咧投開嗰班咧唔投佢。 嗱，我點講咧？我可能我背咗少少，因為即係啲時間用咗去跟其他嘢。高永文係咪暫時而家冇黨啊？ 冇， 意味住如果佢參選，係咪需要有個政黨嘅 backup？ 可能都係冇。 哦，你咁估？ 我估都系冇，系啦。 会唔会系西九新动力咧？ 唔会，一定唔会啦，一定唔会啦。 咁啊，会唔会系啊新民党咧？似啲呢个， 咪有个社区原桌定乜鬼有个 社区原桌、 你知唔知阿田北辰搞咗坛嘢出嚟啊？有个名嘅。 啊，我知啊，深井因为含南满晒嗰啲剧， 有个名嘅， 我都有嗰啲剧。 我唔记得咩。 我大概知系好后生嘅嗰班友。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高永文 caliber 唔啱喎，犀利得滞喎， 犀利得滞啊！ 系啊，即系佢上去就骑住咗细田噶咯， 真系 我估系啦。 所以全高永文系试水温，睇下系咪专业人士嗰班会觉得 OK，即系呢个系我所知道。 明白。 建制放出嚟系试翻之前，投姚松炎嗰班，即系旧时投开梁美芬投咗姚松炎嗰班，究竟佢哋会唔会觉得啊高永文 OK 咧？ 嗱，先解说一下先。嗱，点解要咁样放风咧？因为系一个叫做系高度sophisticated 嘅地区网络咧，其实所有呢啲风声咧，都会有一班人系。所以叫有感覺又或者有回饋嘅個問題就係話泛民一路以嚟都冇資源冇人腳去做呢、這個即係收集意見嘅動作，但相反咧，反為建制派咧，尤其是喺中產嗰度，佢係即係收集呢啲意見咧比較易好多。咁於是就係話，當你彈一個人選出嚟，俾呢啲人聽到嘅時候咧，佢就可以透過佢自己嘅地區網絡去收下風。如果佢收到風反應正面嘅話咧，就可能加強咗呢個人。会出选嘅可能性，但系问题咧，呢、這个所谓叫意见调查，又或者呢个嗰个叫收风行动咧，就冇一个建制派嘅大口狗走去开咪，就所以我哋唔知咯。咁但系问题，我呢边有我呢个大口狗喺度开咪咧，我哋呢边收啲风咧，咁我收到咩风，我即刻爆，因为冇办法要 rating 而家系嘛。 基本上建制派而家收风嘅方法咧，明唔明啊？我有埋喺度，佢哋系受过去帮助嘅选民啦，所有人啦，佢哋会 at 咗 WhatsApp group 里边啦。 哦。WhatsApp group 系明晒， 跟住佢哋可能每座大厦每如果嗰个屋苑多嘅时候，唔系每座大厦一个 WhatsApp group 或者三四层一个啦，即系将佢哋 哇咁密啊， 系咁其实加入去咧就系佢哋数票嗰啲，即系嗰啲佢受过帮助嘛 fans 嘛，咁佢哋就会将嗰啲嘢派落去，咁有时就揾一两只针咧喺即系派嘅时候就净系 send 工作汇报嘅啫。系啦，即系可能我做过啲咩咁样 ，send 系等啲佢嗰啲人知啊呢条友 keep 住做嘢嘅咁样啦，即系 铺嗰扎，咁而佢亦都会揾两条妹咧喺里边咧 send 一啲，喂高永文好似参选、哦。即系唔系，即系唔系由个议员啊、二办啲人 send 落去嘅。咁睇下嗰啲妹 send 出嚟咧， 但系啲资料咧就系个议员或者二办弹落去俾嗰个友度嘅。 系啦，就睇下啲人喺会唔会喺个讨论吓，就喺个方法感受。系、啦， 你知得几仔细嘅，真系老实实。 唔系因为其实 唔啱噶，越即系如果你冇办法话到俾我哋呢边嘅相关人士听咧。你系呢一场仗系永远都冇得。 其实我泛民亦都有啲政党啦、其实都用类似方法去 handle 选民嘅。咁系啦，咁其实大家用同一方法，但系有冇人分到咁仔细咧？即系其中有某人讲过一句重点啊，蛇斋饼种重点系唔派。咩叫唔派呢？就係話，如果我同阿肥佬你嚟量血啊，你血壓高喎、你嚟排隊攞只獎，肥佬你血壓高喎、我唔派俾你喎、嗱，我記住你名，下次嚟攞第二嘢我派俾你啦。哇，肥佬你即刻係咪好冧啊？ 唔係喎，我想食粽喎呢期。 對唔住，佢唔俾你食粽啊！即係你當然係咩啦？咁但係好多人會覺得， 我明意思。 佢記得我啊，呢啲先勁啊！呢啲係唔派先係。最紧要嘅地方派唔系，系你嚟到唔派，记得个咩？下次有嘢揾你先。哇！你唔冧死，咪好多人呢啲先系绝招啊！可以话真系早区啲人系咁做噶。 基本上我就完全百分之即系百分之一百完全 convince 头先讲嗰个讲法啦。即系中定唔中咧，我就觉得下回分解。但系咧，即系一个事实就系话，你如果真系要关心选举，又或者你真系做选举嘅人，又或者系真系会参与选举嘅人咧，我觉得你系必须要有即系多方面全方位嘅思想。你冇呢个立体嘅思想咧，你系冇办法即系好似以前上次散兵咁一厢情愿走去所谓叫打赢一个区。 基本上佢哋为咧全部凉血啊，大部分选民咧。都会标个 profile， 佢嘅身体状况啦、家庭嘅背景一个方面嘅嘢咧，而针对嗰啲嘢咧，有啲特别嘅嘢，佢一两个唔需要多嘅，嘘寒问暖整一两句咧，佢啲人就会散出嚟咧，就有 positive 嘅 effect 啦。呢个就系佢哋通常做法。而当然呢个不非单建制派啦，泛民都有政党系好有规模地咁做嘅。咁究竟即系，所以我唔觉得系白材料啊，因为识嗰啲又已经做紧，唔识嗰啲又冇 resource 做。当你做开嘅时候咧。呢啲嘢咧，就其實就已經喺度嘅 workflow， 即係 keep 住做，咁大部分都係咁噶啦。 嗱，我勸你小心啲同呢條針聯絡，因為我覺得咧，你爆得咁舉世無謂咧，即係有啲人跟下呢樣，跟下嗰樣咧，我唔想人哋跟到你，因為我唔想冇嘢聽，因為真係你嗰啲嘢咧就唔係真係有人分析得到啊，真係要知 道。坦白講，我講得出嚟。咁我當然，我裏面有一啲 mixture 令到大家唔知道個 source 嘅源頭啦。 係、唔需要知啦，即係唔需要知啦。咁但係事實上咧，我又覺得咧係即係多謝你嘅意見。 同埋係咪全部未必係咧？因為簡單嚟講，我嘅針啊，即係當然唔止一個啦。即係將啲嘢砌埋，我都發覺裏面有 contradiction 嘅，即係證明佢哋可能自己都有啲聽嘅嘢唔同嘅。但係所收到九龍西呢次咧，就即係。有嘢比較著佢哋不滿個投票數字，所以今次佢哋應該會更加高，更加多。所以我唔知道，因為其實今次咧就 大家七月嘅八月嘅咯，你嗰個人唔蒲頭嘅，你好難谷嘅。 所以而家好奇怪啊！佢哋即係佢哋自己都好奇怪，佢哋究竟想點谷？因為其實都試緊水温，想即係有少少同鄭永信唔同，因為鄭永信佢嗰陣時即係未有任何嘢，已經同佢宣傳緊揼曬噶嘛。而家大家都係唔知揼邊個噶嘛。 系啊， 系啊，其实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上次个结果令佢哋觉得似乎要重新拼，尤其是今次即系泛民严阵以待啊，我觉得即系用晒所有嘅，你谂下由新进后生到老到李卓人嗰啲都沽埋晒一齐，琴日喺李卓人居企高龙西街站， 我撞过两剂噶啦已经。 喂，大佬，方小丽站啊，你完全估到系用几多嘅力去谷？咁所以我相信建制派佢哋自己都头痕紧，尤其上次佢哋估个数字系再高啲嘅。咁究竟佢有咩方法揾到更加高呢？而針對你記住，今次針對劉小麗都係一個所謂專業人士，大學講師。咁其實佢要揾個鋪，上次佢失就失呢啲。佢而家要揾一個人去呢樣嘢，所以就算最後唔係梁文廣，因為始終梁文廣咧相對嚟講咧，即係僆仔嚟嘅啫。係啦，咁究竟會揾個咩 portfolio 嘅人咧？我真係諗唔到。 OK， 總之應該係專業人士，佢哋傾向希望。 系啦， 好多谢你嘅资料先，即系希望大家好好咁思考一下头先嗰条思路，即系我觉得系，就算你即系冇办法做一个好精准嘅估算都好啦，你个脑里边有多个思考嘅方向咧，系对大家都好嘅。咁啊，多谢阿神秘先生参与我哋今次第一节啦，转头翻嚟讲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